造有声新格局，创造声音新经典。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 FM 八十七点六，北京文艺广播。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其实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快乐很简单。 八七点六， 来了您的。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开心茶馆。 这是四位，给这续水啊，这是囊定，这是天管啊，薄凉糖瓜子烟卷嘞，面包点心，看包嘞，看包嘞，当天的续单。 吆喝啥？我在这儿呢。嗨，楼上你们那孩子撒尿了。 哦，说半天了，您到底是干嘛的？ 开心茶馆掌柜兼跑堂的。 谁呀？你说谁这是？谁呀？ 季彤和大鹏啊。 我倒霉，我就倒你们俩人身上了。 别挨骂了。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继续收听北京文艺广播调频87.6兆赫的节目，又到我们开心茶馆各位茶客一起品茶聊天听段子的时间了。我是您的朋友大鹏。今天呢，我们在节目中啊，还是要和您一起呢继续通过相声作品缅怀不久前刚刚不幸辞世的相声名家吴兆南先生。在节目中我们接着和您一起分享吴兆南先生啊演说的传统的长篇单口相声经典名段君臣斗。 君命难违，皇上到了，刘墉也到了。刘墉见驾已毕，静候圣谕。刘墉啊，你念过三字经百家姓吗？刘墉一愣，微臣幼时读过，此乃我国幼儿启蒙之书，百家姓乃本朝所定，从至圣先师孔夫子为首，孔氏车党孟习其良，高山瞻仰邹鲁荣昌，冉季宗正游夏文章，是诸句可讲，不同于宋本的赵钱孙李周吴郑王冯陈楚卫蒋沈韩杨，只求合韵，并无句意。至于《三字经》，乃是宋朝王伯厚先生所写。内容涵盖伦理道德哲学历史诸般事物常识，可称一部小纲鉴。微臣读过。乾隆说，其中有三才者天地人，三光者日月星，三纲者君臣义，父子亲，夫妇顺，你读到了吗？刘墉先说，我三岁就会背了，如今都63了，只好说臣略知一二。乾隆又说了，那三纲又有何解呢？三纲一词出自博古通义，三纲者，君乃臣之纲，父为子之纲，夫乃妻之纲，是为三纲。乾隆略一思索，那么君臣父子忠孝之间又有何说呢？刘墉说，君叫臣死，臣不敢不死，不死则为不忠，父命子亡，子不敢不亡，不亡则为不孝。乾隆说了，我是君，你是臣，今天我让你死，你死去吧。说完了这句不言语了，怕不定哪句话一漏空，他又一磕头谢主隆恩，得又没事了。刘墉一听这事来得突然，死吧，没理由，怪对不起自己的。不死吧，皇上说了，让你去死。不死，就不是忠臣了，成了奸臣了。奸臣也不行啊，皇上说了，我朝中不要奸臣，也活不了。他问乾隆：“启禀万岁，您叫臣去死，可怎么死法呢？” 乾隆一想，我要让他上吊，他让我给他绳子，我让他抹脖子，他准跟我要刀，都不好。抬头一瞧，北海的太液池说了，刘墉，你回身一直走，别拐弯就行了。那意思是跳太液池里就淹死了。嘿，刘墉还真听话，遵旨，转身就往太液池走，也就走一百来步就快到水边了。瞧他不慌不忙，正了正帽子，托起了朝珠，是一步三摇。干嘛呀？他不是不想死吗？要真想死，一闭眼通下去就完了。他一步三摇，前走三步后退两步，就跟扭秧歌似的。那想主意，等到水边了，主意也想出来了，就瞧他冲水里点了点头，又作了一个揖，请了个安，趴地下磕了个头。他溜溜达达的又回来了，臣刘墉交旨。乾隆说，你交什么旨啊？我让你死，你死了才算交旨呢，让你跳太液池你不跳，这是抗旨啊，还交旨。刘墉说，非是微臣抗旨不跳太液池，而是有人拦阻于我。乾隆说，我在这看着你呢，你一步三摇走到水边不往里跳，冲水里点了点头，又作了个揖，还请了个安，还跪下磕了个头，起来转身回来了，没见有人拦阻于你啊。刘墉说，微臣看见楚国三旅大夫屈原了。乾隆一听，什么屈原？屈原乃是战国时期楚怀王时代的三旅大夫啊，他被上官大夫谗言离间，怀王疏之，他忧愁忧思而作离骚，到了楚襄王时期又受谗言，被贬谪于江滨，曾作渔父诸篇以见志。五月初五怀石投汨罗江而死，已经2000多年了，你怎么会看见他了呢？哦，你看见屈原了。那屈原跟你说什么来着？启禀万岁，屈原跟我说，我逢昏君须当死，你遇明主自当生。屈原他赶上无道昏君，听信奸臣谗言，逼他跳汨罗江死了，说我刘墉运气好，遇到您这位有道明君，是位明主，我还不应该死，应当活着。万岁，我特来请示，是让我死啊，还是让我活着呢？乾隆一琢磨，那你就别死了，你这一死我也成了昏君了。乾隆冲刘墉一抱拳，好，你别死了，你还是好好活着，慢慢气我吧，谢主隆恩。这还谢恩呢？ 好了，听众朋友，吴兆南先生演说的长篇单口相声《君臣斗》到这里呢就全部请您欣赏完了。很多相声爱好者呢也都很好奇啊，刘宝瑞先生表演的单口相声《君臣斗》，因为存留下来的录音呢并不是完整版的，所以很多朋友都很好奇啊，在这个刘墉在自己家里头款待完了和珅跟三位王爷之后，又发生了怎样的故事？那么从我们吴兆南先生表演的这一版《君臣斗》里面，我们可以把后面故事啊，大致的其实也梳理出一个脉络啊，也算是弥补一个小遗憾。下边我们再来欣赏一段吴兆南先生啊表演的另一段我们传统的单口相声作品，这是清朝啊，同样也是在乾隆年间另一位大家非常熟悉的重臣纪晓岚的一段故事，我们来欣赏这段单口相声纪晓岚。 天上神仙府，人间宰相门，若得真富贵，还是帝王尊。清朝乾隆年间呢，算是中国的太平盛世。所谓乾隆年，笑呵呵，一个纸钱俩饽饽，这就是说那年月日子好过。 人人安居乐业。这位乾隆皇爱新觉罗弘历是清朝第六位皇帝，他活到89岁，是历代帝王活得最长寿的。他身材不高，据英国的记载说他身高5尺2寸，约合160公分，长方脸童字形，皮肤白皙红润，眼黑有神，鼻稍下勾，体态文雅，看起来有个帝王之相。乾隆元年他25岁，做了60年皇帝，还饶了4年太上皇，应该算是有福有寿了。他号称10全武功，还自号10全老人，这是历来各朝帝王都赶不上的。他还喜欢运动，所以身体挺好，从不得病，还爱游山逛景，所以民间呢，乾隆的故事也比较多，一般都把他说成正面人物，并且是风流倜傥，文武双全。他曾经六下江南，并且是到处题诗，到处留碑。这御制诗啊，就有5集，434卷，一共收诗有41800首。算算呢，他在位60年，平均每天要做2首诗。所谓5集篇成40000奇，字闲点笔过多词。可当了太上皇以后的诗，还不算在这数里。比起全唐诗嘞，那唐代300年里2200多位诗人，一共也不过只做了48000多首。这一比，那乾隆简直是诗圣、诗仙成诗经了。可到如今呢，传颂的可不多。要分析呀、啊，他这诗里从来没有酒字，大概因为他不喝酒。可能他带理儿，他诗里还没有儿女情，也没有脂粉气，从没有关于美女宠妃的行迹，都是些表现他的勤政爱民、文治武功啊，自诩说教的味道比较浓。尤其他太多产，天天做，有点流于滥了，也不在家锤炼推敲。所谓起笔炼言求景句，性之所至底阴枯，即兴诗最多，信手涂鸦看着没劲，况且也没人敢给他修正，所以呢，诗虽多可传流的少，就连模仿御体字的也不多，只有像那和珅那种佞臣呢、不但背诵御制诗，还学写御体字，那不过是为了取悦乾隆，借机会得势得财，可最后呢，还是得了应得之罪。乾隆一驾崩，和珅就完了。说乾隆的命好吧，可他的8字是子午卯酉4绝之相，夫妻宫、子女宫都很差。乾隆13年，那是1748年，乾隆那年37岁，这年同孝贤皇后富察氏去山东泰山。3月11，富察氏病了，从济南到德州把他送到豫州上，深夜亥时这富察氏就咽驾了。乾隆间谍情深，一直想念着他，嫔妃们没有一个超越过对富察氏的感情的，所以再也没立皇后。以至于17年后，乾隆30年，那是1765，乾隆4下江南，到了济南，不进城，绕道过去， 并且流失，济南四渡不入城，恐防一入百悲生。春三月夕分偏聚，十七年过恨未平。您说这种诗会有人背诵吗？再说乾隆的皇子最受钟爱的永琏，已经把他的名字密藏在正大光明殿匾后头了，可他九岁就死了，后来永宗也夭折，这在乾隆的心理世界都有波澜，以致大兴文字狱，冤死的学子不少，这也是乾隆一生很大的污点。其实这正是他怕汉人复兴名业的一种自私心理的反应，正如同狗是害怕才吠叫才咬人一个心态。不过当时朝臣助纣为虐的力量是不可忽视的，那乾隆坐在太和殿上，他怎么会知道外边有人写清风不识字胡子乱翻书呢？还不是狗腿子们为了冒功才罗织出来的。可当时有识之士也都明哲保身，不敢据理为冤者平反，就是像刘墉、钱锋、纪晓岚也不例外。但咱们说说纪晓岚吧，他姓纪名云，字晓岚，是直隶县县崔尔庄人，雍正二年六月十五午时生，是属龙的，比刘墉小四岁。不但跟刘墉同朝为官，他还是刘墉尊人刘统勋的入室弟子。纪晓岚一生最大的功绩就是总纂了世界上规模最宏大的一部《四库全书》。那是从乾隆三十八年历经了十年的时间才完成了这部世纪巨著。可是如果在编书的前几年，1768年，纪晓岚因为泄密而发配新疆乌鲁木齐的路上，或是到了新疆那几年死在那儿了，那恐怕这一部四库全书啊就泡汤了。那么说纪晓岚他泄了什么机密了呢？倒不是为了国库券发行，也不是为了地政新规划合伙买地从中自保猛捞一票的事，而是为了他的儿女亲家的事。纪家的长女许配给山东宁晋卢建曾的儿子卢印文为妻。这卢建曾字雅宇，当时是两淮盐运使。这盐运使可是当时的肥缺，因为那年头这个盐呢是民生很重要的东西，所谓开门七件事，柴米油盐酱醋茶嘛，要不怎么都讲究走私盐呢？可能那会儿盐税也比较重，不然为什么还有盐业银行的设立呢？咱们说说走私盐吧。所谓走私，就是逃过关税，把盐带到大城市去卖，管他们呢叫卖私盐。这走私盐呢，有一种常用的方法，就是用一根竹筒子把节穿通了，里边灌满了盐，堵上头，拿它当扁担，挑着一般的货物，像水果啊、青菜什么的，进了城，到城里头把盐倒出来卖，还专有收私盐的。可是这守城的税吏心知肚明，可也不揭穿他们的西洋镜，拦住他，把这个竹筒子的塞子拔下来，把盐倒出来，盐没收，人受罚。不，他不这么办。要是这样，那税吏既得罪人，就一点好处没有，回头盐没收的多了，往上头报的时候，还得费挺大劲，不划算。很简单，他就拿那个烟袋锅，那会儿大都抽这个旱烟呢， 拿这烟袋锅一敲这筒子，如果呢是空的，敲着跟梆子一样梆梆的响，这是没有私烟。如果一敲当当的实心，甭说，必有夹带。这会儿这走私的不等这税吏说话，赶紧掏钱递过去。这税吏收了钱一摆手，嗯，过去吧。他挑着挑进城了，这就叫敲竹杠。这敲竹杠的来源就是从这个食盐走私来的。再有一种走私的方法是跳城墙，这可得年轻力壮，不过再年轻力壮从城上跳下去也准摔死。有特殊的方法，先把这盐装成两包，分放在哨码子里，哨码子就是帆布做的口袋，两边啊两个兜，中间可以搭在驴背上的那种，也叫它搭铃。饭铺卖的那个搭铃火烧啊，就是根据这个形状起的名。走私的把这搭铃挂在脖子上，两包盐呢挂在前胸。干嘛挂在前胸啊？他上城墙的时候必得倒退着上，城墙的砖缝啊有一寸来宽的阶层，倒着上，后背贴着城墙才能吃住劲呢。等到了上头，先坐下，再转身，哎，就算上去了。走到城里头这边，跳的时候有技巧，必须得准备特种工具。什么呀？一把雨伞，可不是普通的伞，必得是浙江温州的出品。因为温州伞做的地道，刮大风啊，它不会翻过来。从城墙上跳下来的时候，撑开温州伞，就跟用那个降落伞一样飘下来了。可这下边也得有自己人，一来看着有没有官兵，再者呢，他得负责接应。怎么接应啊？他得拿一根竹竿子裹上小棉被，等瞧这跳下来的人离地四五尺的时候，用这杆子一捅他的腰，哎，就把这劲卸了。跳下来，俩人拿这杆子扛着这两包私盐卖去了。哎，这么说好像我背过私盐包，我可没赶上那年头。不过呢，因为我们家祖上是北京八大家之一南杂吴，那会儿专管崇文门的税收，这全是听老辈人讲述的事实，现在说起来都成了趣闻了。 好，听众朋友，第一时段啊，我们的开心茶馆到这儿呢得先暂告一个段落了。吴兆南先生演说的这段单口相声纪晓岚，我们先欣赏到这里，稍事休息几分钟之后进入节目的第二时段，我们再继续欣赏吴兆南先生的精彩演说。 在是北京时间一点整。 昆明湖上北风吹，纷纷扬扬雪花飞，盖上故宫麒麟碑，飞过西山金雪碑，顶着雪花拽雪球，打着嘎嘎热汗流，推着铁环不抬头，变着法儿来去相逢。山腰一顶和小二，到这儿必报九小圈，要为什么解心宽，文艺广播棒耳边， 八七点六。 老公，晚上喝酒记得带董酒， 别让身体毁在酒局里。董酒窖藏系列，好喝醒酒快，400-919-6188。 来了您嘞！ 您正在收听的是开心茶馆。 里边常字，跟我来列亮，这是四位。给这儿续人，这是囊定，这是天管啊。薄凉糖瓜子烟卷嘞，面包点心，看包嘞，看包嘞，当天的戏单。 烟花啥呀？我在这儿呢。嗨，楼上你们那孩子撒尿了。 哦，说半天了，您到底是干嘛的？ 开心茶馆掌柜兼跑堂的。 谁呀？你说谁这是？谁呀？ 季彤和大鹏啊。 我倒霉，我就倒你们俩人身上了。 别挨骂了。 听众朋友您好，经过几分钟的短暂休息，我们回到开心茶馆的第二时段，我是您的朋友大鹏。下边呢，我们还是继续啊，欣赏来自祖国宝岛台湾的相声名家吴兆南先生演说的单口相声《纪晓岚》。 刚才说的是纪晓岚，跟他姻亲卢雅雨的事怎么会扯到我们家去了？但还回来吧，说这卢雅雨他对什么都有雅兴，瞧见好字画，爱不释手。看见心爱的古玩是非买不可，他来钱容易啊，去的也马虎，还慷慨仗义，凡是来借钱的绝不让你空手回去，大手大脚难免呢有用亏了的时候，挪用了些个公款呢也不知怎么让人给检举了，主要是因为这个盐运使是个大肥缺，觊觎的人多，一有点小道消息就往上报，朝里呢再有人从中添油加酱的，在乾隆面前一煽火，乾隆生气了，下旨抄查卢建增。可纪晓岚素来知道卢雅雨不是个贪官呢，而是花钱没数，把钱呢看得太轻，一时周转不灵，才挪用了些公款。如果真是大贪官，那也就不用挪用公款了，他应该罪不至此，所以给亲家送了一封信，虽说是信，可一个字儿也没有，是一个空信封，装了一撮盐，又抓了一撮茶叶就封上了，再用一个小木盒放了几粒红枣，把这信封放在里边，就叫人日夜兼程送到卢建增手里了。卢建增一瞧是纪府送来的东西，可再一瞧信里信外都没有一个字儿，仔细一研究，明白了，这是沿岸亏空要查封，早做准备的意思。于是在该转移的文腕、字画、细软、现金都转移了，等派来的人一抄查一无所有，这不但告密的人奇怪啊，乾隆也觉得奇怪啊，于是派人在详密的搜查，查来查去，查到这装茶叶的信封了，一问家人说是纪府送来的，乾隆就把纪晓岚招来问话，纪爱卿，你姻亲卢建增被抄查一事你是知道的，可你怎么给他送的信儿，让他事先有了准备了呢？ 纪晓岚说卑职与卢雅与袁氏儿女亲家是不错，不过我并未曾与他片纸之字。乾隆举着这个信封又说了，你是用什么巧妙的方法给他传递的消息？如果实说，从轻发落，如有隐瞒，必重罚严办。这纪晓岚是一位忠诚的学者呀，不惯于撒谎，他就把这木盒、成枣、信封、封严查的事从实说出来了，并且伏地请罪。乾隆一听，哎，这法子还真巧妙。再者，纪晓岚也是位不可多得的人才，才从轻判他留洗新疆乌鲁木齐左办军务。这几年的时间，纪晓岚在新疆，他深入当地的下层人民生活，了解了不少新疆当地的风土人情，后来都记录了他的大作《阅微草堂笔记》了。到了乾隆36年1771年2月，乾隆皇弘历为了要编纂囊括天下的四库全书，又想起非纪晓岚不可了，于是连下3道朱笔圣旨。第一道是恩赦纪云之罪，第二道是命纪云即刻返京，第三道是指示沿途州城府县按驿站迎送，并且还在承德御驾亲迎。嘿，这个面子可大了，所以这纪晓岚也只好鞠躬尽瘁，用毕生的精力完成了这部古今中外最大的一部百科全书。这四库全书也真够大的，他选定经史子集3461种79339卷。纪晓岚还亲自撰写了四库全书总目提要200卷，简明目录20卷，还注入了未收入四库全书的存目6793种，总计是10254种。这10000多种书籍，纪晓岚还每一种都做提要，不能说不是十分伟大的学术著作呀。乾隆38年四库全书开馆，到乾隆47年这部四库全书才算完成。藏在清宫的文渊阁就在文化殿里头，另外又誊抄了6部，分别存在奉天行宫的文硕阁、热河行宫承德避暑山庄的文金阁，再是北京西郊圆明园的文渊阁，各放一部。文渊阁这部1860年被英法联军放火烧圆明园的时候给烧了，还有扬州大观堂里文惠阁一部，镇江金山寺文宗阁一部，这2部都在太平天国时期毁了。再就是西湖孤山的文澜阁也有一部，没人管理，也失散了，太可惜了。这就是所谓的四库七阁。乾隆皇弘历虽说是满人，可他还眷顾南方人，所以在江浙一带人文荟萃的地方存放着这四库全书，供当地士子们传抄参阅。纪晓岚在承德这10年，除了有大事召见之外，几乎每天在文津阁目不窥园，手不停挥，埋头苦干。众位都熟悉的老头子的故事，哎，就是在这个时候发生的。那年夏天最热，照例皇上夏天必到承德避暑山庄避暑。这天纪晓岚一如往常带领众编修官在文津阁伏案积书，因为天太热，个个都是汗流浃背，挥汗如雨，尤其头上的汗呢，是必得随时擦干，不然滴在纸上就算斩了，这一整张就白写了。 纪晓岚他身体肥胖，比别人更怕热，他索性脱去了上衣，赤膊袒胸，挥笔书写。没想到乾隆皇溜达到文津阁来了，其实啊他也常来，不过每次都事先由小太监来报信，万岁就要驾到了，大伙儿啊好有个准备。可今天呢，也不知是小太监来迟了，可还是乾隆有意不许通知，来个突击检查，等知道信儿了再想穿衣服，哎，已然来不及了。纪晓岚一时情急，可就钻到桌子底下去了，心想前头有桌围子挡着也瞧不见，等一会儿皇上走了再出来。可没想到乾隆早瞧见一个白胖子往桌子下头钻呢。乾隆心里明白，这是天太热，那会儿也没有冷气，所谓暑热无君子，他是脱了衣裳猛写一个点儿，也怪难为的。可乾隆这人呢爱诙谐，心说我也不说什么，我进来在这儿坐着看你怎么出来。乾隆皇坐在椅子上冲众编修官一笔手势，那意思啊别见驾，继续写你们的，也别出声。大伙儿只好都低头继续写，不敢吭声。这时候文津阁里鸦雀无声，时候一长，纪晓岚蹲在桌底下受不了了，怎么桌底下比外头热得多呀，他桌底下不透风啊。他悄悄的探出头来就问我说，老头子走了没有？一回头就得，正瞧见乾隆在椅子上坐着扇扇子呢，他又把头捉回去了。乾隆想笑又不好笑出来，故意装着生气，锦云为何如此无礼，快出来回话。纪晓岚在桌底下说了，微臣衣冠不整，不敢朝见圣驾。乾隆说，衣冠不整尚可原谅，称朕为老头子是何意也？如无解释，是定惩不贷。大伙儿都替纪晓岚捏一把汗。就听着纪晓岚在桌子底下说了，启禀万岁，老头子三字实属对万岁之尊称，绝无不尊无礼之处。万岁岂不是老？圣上乃一国之元首，不是头吗？死者天子也，何而尊称老头子？乾隆一笑说了，嘿嘿，你比说相声的还能说呢。纪晓岚活到82岁，活到嘉庆十年1805，谥号文达，他可以尊归是一代文宗啊。他自小就聪明绝顶，异于常人，并且他还是个夜眼，跟猫一样，黑天呢他能看书，应该算是特异功能啊。可是他10岁这年忽然这夜眼不灵了，哎，怎么当的事？这一天呢正是6月15，他10岁的整生日。这会儿小孩过生日，也就是吃碗打卤面就算庆祝了，不像现在又开生日舞会又切蛋糕吹蜡烛，根本没那一套，他照样上学。可在路上啊，就瞧见一位老婆婆坐在自己家门口门墩上那哭，哭得还挺伤心。纪晓岚过去就安慰这位老婆婆，你有什么为难的事啊？我能帮帮您吗？这老婆婆瞧了瞧纪晓岚，摇了摇头说了，孩子，你有这份心呐，可没这份力，你也帮不了我。纪晓岚说，不要紧，您说出来我帮不了，我再找人家总能帮您解决呀。老婆婆说，我们那姓张，我是张王氏，儿子叫有才，他8岁丧父，我给人家缝缝连连洗洗涮涮的，总算把有才抚养大了，找了个室友。本来他很孝顺， 从不招我生气，这不给他娶了个媳妇儿。自从这刘氏进门之后，这有才啊，就跟变了个人似的，整天跟我说不了几句话，一点都不孝顺了，都是这媳妇挑唆的。这媳妇早就犯了七出之条了，我让有才休了他，他就是不肯，还跟我争辩，气得我吃不下睡不着，日子长了我非气死不可。一心呢想找个会写字儿的人给我写一张休书，我到县衙门把这媳妇给休了，就算救了我了，不然呢简直不想活了。说着又哭起来了。纪晓岚听了这番话也怪难过的，说老婆婆不要紧，您放心，等我放学回来就给您办，您别哭了啊。这天纪晓岚到了学房啊，中午大伙歇赏的时候，他就把休书写好了，是这么写的：张王氏休儿媳刘氏氏，张王氏久居县县崔尔庄，终年居霜，含辛茹苦抚养幼子有才成人，娶妻刘氏不尽父职，有违家规，已犯七处之条，请与休妻遣还母家。锦城县尊见察张王氏紧扣。那年头啊，就凭这封休书，婆婆休儿媳妇县太爷一批，哎，就算休了。等下了学，纪晓岚背着书包就到了张老婆婆家了，把这休书交给了老婆婆，说您在这个上头啊按上个手印就行了。这老婆婆千恩万谢，这回可高兴了，高兴的又睡不着觉了。可不知道这手印怎么个打法，打哪个手指头呢？等着吧，等纪少爷来了啊就知道了。可纪晓岚回去，从这天晚上他这个夜猫眼就失灵了，心里纳闷，没睡好，第二天上学很不精神。老师瞧出来了，纪云呢，你昨儿晚上干什么去了？是不是没睡觉啊？怎么没精打采的呀？纪晓岚说没有啊，我挺好的。老师说你别撒谎，你一定有心事。纪晓岚呢就把替张老婆写休书的事说了一遍，又说晚上夜眼不灵了，黑着瞧不见书了。老师听了很是惊讶，可就说了，纪云呐，你做了一件不该做的事，有损阴质啊。我们都知道张婆婆家里的事，她本来是母慈子孝，可是儿子有才一成婚，当然每天除了工作之外跟母亲相聚的时候就不同婚前那么多了。这位母亲可受不了看着儿子跟媳妇亲热的情形，就想方设法叫媳妇干活去，以便是独占儿子的时间。可类似这样次数一多，儿子难免有所争论啊，这就算是儿子不孝，媳妇挑拨了。其实啊，这是一般婆媳间的矛盾现象，何况张婆婆又是双居多年呢。你这一纸休书呈上，那是必定生效，县太爷一批就拆散了一桩美满的姻缘。你想，这不是伤阴质吗？纪晓岚一听恍然大悟，没等到放学就请假跑到张婆婆家了，问张婆那封休书呈上去没有啊。张婆说净等着你来呢，这手印可怎么个打法啊。纪晓岚这才放心，说婆婆快把那休书拿来，上头有错字，如果呈上去不但休不了媳妇，您还有大麻烦。张婆一听赶紧取出休书，说少爷快给我改改吧。纪晓岚拿到休书说我没这么大学问，得请老师帮忙才能改呢，我拿去找老师去。拿着这休书就走了，回家就把它扔灶火里烧了。从这儿起上学绕道走，再也不经过张婆家门口了。 他没因为一时逞能破坏人家婚姻，也算是知过即改，善莫大焉。纪晓岚还有一样胜于常人的地方，他能过目不忘。那会儿卖书的大都是背着书箱子到有学童的地方卖去，弄块布铺在地上，把书一本一本的摆在布上展示给学生们看，学生们都挑着买，纪晓岚不买，他看，看完一本再看一本，人家都买完了要走了他还看。卖书的说了，少爷买哪本啊？嘿，我该走了，快点买吧。纪晓岚放下书说了，我一本也不买。这卖书的不乐意了，哎，人家都买了你怎么不买呀？是不是没有钱呢？见纪晓岚从兜里头把银子掏出来给这卖书的看了看说了，钱是有就是不买。这卖书的说，人家学生都买了你不买，回头人家都会了你不会怎么办呢？纪晓岚说，我已然都看过了，都会背了，不用买了。嘿，卖书的笑了，什么，你这小孩说大话呀，你看看就会了，那我们卖书的都得喝西北风去了。你别吹牛，这么办，你说你会背了，我拿一本你看过的书让你背，你只要能背上三五句来，我就把这本书白送给你，不要你钱。纪晓岚说，成，我要是背不下来就买你的书。哎，学伴们一听啊都围上来了，这卖书的就拿这本他看过的《孟子》翻开书念着说，听着啊，孟子见梁惠王王四嫂，下边是什么？纪晓岚跟着说，王四嫂下边当然是王四哥了。大伙儿学伴都乐了。卖书说，不对，错了，下边是布字，不是王四哥。学伴们乐得直不起腰来了。纪晓岚说，那不是王四嫂，是王约叟，王约叟不远千里而来，亦将有以立五国乎？孟子对曰，王何必曰立，亦有仁义而已矣。我背的对吗？众学伴鼓掌叫好。这卖书的红着脸把书递过来，得，这本书归你。纪晓岚说，我都会背了还给我有什么用啊，下回再带好书来再看吧。给卖书的说，我再也不上这儿卖书来了。 好，听众朋友，吴兆南先生演说的这段长篇单口相声纪晓岚，我们今天啊在开心茶馆节目中呢就先请您欣赏到这里了。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和您一起啊继续欣赏吴兆南先生的精彩演绎。今晚的9:30在我们晚间版的节目中，我的搭档纪彤还要接着和您一起分享现场评书，也欢迎您到时关注我们的节目。